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95集。旁边左然说道：“ 是不是很没意思？”“ 没有，我很喜欢。即使你在黑暗中隐藏，在寂静中沉默，至少不要嘲笑那些愿意发光发声的人。”唉，左然，对于爱情这事儿，你想的太多了。 否则时间没地方用啊。 左然不喜与人交往，于是便想得多。虽然最近一段他也开始经常聊天，左然始终认为人与人的交往是件严肃的事儿，如果拿不出来什么有价值的思想，就是耽误对方时间。一个人就是无法跟许多人都合得来。然而与何修义交往之后，左然感到自己似乎也有值得分享的感受了。好吧，这个本子我接下了。左然忽地在何修义的耳边吹了一小口气。 这回又是饰演情侣。 哦， 还有床戏。 哦，何修义连耳朵尖都开始泛红了，只得岔开话题说道：“这篇恐怕会有争议。”“ 是啊。”“ 这倒是像家族的延续呢。”“ 嗯。” 于是左然的工作室正式的宣布项目启动，其他演员都要再找。一开始何修义庞大的粉丝群很开心，一片期待之声。然而似乎一夜之间风向便改变了。风向变了，导火索其实是游戏机的代言。桃子新游戏机突然被曝光了一堆质量问题，比如缺少什么螺丝，硬盘松动，识别不出游戏软件，出舱键都不好用， ADMI 接口变形，没有输出信号，塑料盒子碎裂，各种各样叫人应接不暇。接着有人发现那些有质量问题的游戏机都是代工工厂七八月生产的，代工工厂为了节约人工成本，与某几所地方通信学院合作，安排学生暑期实习，工资只有一个月1000块钱，美名其曰了解多种的硬件软件，而且实习还是强迫性质。学校也有勤工俭学的项目，学生暑期实习结束之后可以继续留在工厂工作，工资会上涨到一个月1500。记者采访学校学生，学生都说不能休息，全天战力完成工作，而且还有任务指标，不做完不可以回家，非常的累。有的女生说双腿都肿了，月经都停了，每天晚上都要8点以后到家。一时之间网上铺天盖地全是负面新闻，各方针对桃子展开口诛笔伐，桃子一下成了血泪工厂，有人称此事为实习生之逆袭，纷纷大写加粗下划线的拒绝。他们不断地深挖桃子公司各种黑料，比如桃子影视曾遭黑客入侵，热播剧的具体内容泄露在外，这说明公司技术上有问题。桃子手机裁员，员工无心工作，也有人说网上说手机质量差，桃子电子去年2次召回产品，而且还撤销了好几条生产线，再次说明生产能力不行，试图证明桃子是个十分不靠谱的公司。其实要挖这种黑料，每个公司都挖得到，那么大的公司召回产品取消产品都是十分正常的事儿，可粉丝们不管。这可是何修义首个产品代言，公司和经纪人就这么对待他，给他接这种活。哎，何修义越相信你们，结果就是得到名誉一败涂地。都不事先做调查吗？给钱就接啊，公司就这么缺钱吗？真的把何修义当宝贝看吗？一米素质一向很好，不是踩到底线绝对不会炸锅。哎，真的活了将近30年了，就粉了这么一个人，别毁了他，求你了，行吗？桃子的 CEO 那个老头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，表示情况并非如网传的那样，代工工厂干了什么桃子本身很难察觉，可想而知 又被骂了，被人看作推卸责任。后来老头子在接受电话采访之时，面对话筒一度哽咽。何修义完全想不出，这就是那天在产品发布会上开玩笑的桃子的 CEO。 何修义内心很复杂，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，事情未必发酵至此，如今黑历史简直被翻了个底朝天。至于自己的事，他倒不是特别着急，合同写了，任何一方出现重大负面新闻，另一方可以立即终止合作。谁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战火迅速地蔓延全境。对于工作室打算拍的电影，粉丝们竟也表现出了十足的愤怒。还有那个新片啊，现在是何修义最关键的时期，让他拍个不能过审的片干嘛呀？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。万里龙沙下映之后这段时间，公司有为何修义干过什么吗？什么都没有啊。这几个月正是最吸粉的时候，却根本没有什么公众曝光，只有一个桃子游戏机的代言，立即就被发现是个血汗工厂。现在宣传上说新电影的拍摄周期半年啊？ Excuse me， 新电影的拍摄周期半年？难道要往里外一年都没有曝光吗？公司真的有为何修义考虑过吗？这个像是有长期规划的样子吗？片子不能上映，那谁会知道他啊？难道指望左然第二部戏就能横扫欧洲大奖啊？我就呵呵了，十有八九销声匿迹。真的啊，对何修义根本就不上心，这都几个月了，电影没有，电视没有，真人秀也没有，连晚会都没有，好不容易有个代言，还是桃子这种破公司。终于来了一个影视，居然是注定无法过审。 你太不上心了吧，工作室只忙活左然，根本就不管何修义，我真的好心疼何修义啊。是的呀，急死我了，公司什么事都不干，这样下去何修义真的是一刚有红的苗头就完了呀。而且又见于美丽是什么破名字啊，好土啊，意义怎么办，能不能不接啊？大部分人比较克制，不敢掐到左然身上，不过也有些人是何修义的伪粉，对左然无感，甚至讨厌乱配 CP， 于是开始阴阳怪气地讽刺道，为什么拍这个，很简单吧，左导演想冲奖也不想想，有那个实力吗？下面一群哈哈 哈也有粉丝十分心急的道，哎，不要这样，一被报复怎么办？那就解约呗，还会没人要何修义？老谋子第一部电影就秦雄了，人家那是摄影专业出身好吧，你家左然大大不是在吹建筑吗？哎，我也觉得啊，左然想要刷奖，同性恋社会歧视救赎啥啥，占的那个权哦，吃相不要太难看了。哼，因为何修义演技好，左然就为了冲奖而利用他吗？何修义愿意吗？左然以前讲过，最喜欢和最渴望合作的演员是何修义，所以真的只是拿来为自己配戏吗？拍自己的那些故事，其他事都不管，这是在回艺人啊，值老板。也有些人觉得奇怪，哎，左影帝该不会真的喜欢我一把，又来一部同性恋片，实在有些那个那什么了，意味深长。哎，何修义还演过别的，左然可是连续三部。不是连续三部，家族之后还有别的。左然粉丝自然不会沉默，将魑魅魍魉几个人骂得狗血淋头，一地硝烟，战火四起。晚上八点开始，与何修义有关的发帖几乎全带了请善待何修义大大的井号话题，话题后的内容各不相同，有的粉丝比如一心一意，加言一行，言辞直白一点，有的粉丝比如吃土少女，浊酒一杯，则要委婉一点。有人设计了一个微博头像，用了最明显最震撼的红底白字，写着四个大字，善待修义。全国粉丝后援会率先挂起，各地分会紧随其后，许多粉丝也自发地更换头像，大家哗啦哗啦的评论加上转发，气势磅礴，颇为惊人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